几名男子截停，话佢欠债70万元，挟持事主上一部嘅私家车带往油麻地一间餐厅。期间有人以斧头威吓，抢走事主嘅手表同现金等嘅财物，然后分别乘搭两部私家车逃走。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两部涉案嘅车辆同人士嘅身份。寻日同今日喺尖沙咀拘捕两名报称无业嘅本地男子，喺其中一架车上面检获怀疑系事主嘅手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558点，跌5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0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5.96,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19, 人民币 6.852, 英镑对美元 1.30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47美元，卖出1914.3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早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的啦，逆境都不用怕的，我们一起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凭我身躯，拼了所有断气复有，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成日话爱嘅反面就系恨，咁恨你又知几多啊？ 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 之后 Alfred 再同大家拥抱负能量，探讨恨可以带来的力量和潜能，甚至是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作曲温汉文、填词林夕，编曲谢国维，监制于日瑶、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i Kitty， 我哋方唔方便入嚟一齐坐低倾下偈啊？ 梗系得啦，冲埋茶等你哋添啦。想知我哋三个女人倾啲咩，就要密切留意今个星期敏感时刻嘅朋友圈啊！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好啊，呢度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敏感时刻啦，而家时间已经去到10:09啊，直播室入面我哋三个都齐啊， 系啊，终于合体啦，呢个农历7月21， 仲系七月咯， 仲系七月，我哋三个终于一齐可以喺直播室啦，好挂住呢个组合一齐啊， 但系其实今日农历7月21，即系话下个礼拜我哋见面嘅时候都仲系七月节嚟嘅， 都咁长啊，七月节， 唔系上个礼拜7月14嘛， 14+7日咪21咯。再加7日咪28咯。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我哋上次講鬼節嘅時候，好似過咗好耐。 其實係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前啫嘛。 今日終於係我真真正正嘅 Happy Tuesday 啦，因為三個齊人啦， 係啊， 齊齊整整坐喺度啦。 係啊，但係咧，誒，即係講翻呢個鬼月節。 鬼节 系啦，即系叫我个堪称鬼月，即系成个月都鬼月啊嘛。哦，你知唔知咧？我咪话俾你听，我今年咧唔知乜好鬼留意啲人烧街衣嘅，跟住咧到15嘅时候，我望落条街啦，真系冇晒咁滞， 系 连嗰啲祭品嗰啲都俾人清咗好多， 系啊， 系真系俾人清嘅， 应该系啊，因为我下昼望落已经冇乜，系啊，即系以前唔系咁啊，以前就周街都仲系嗰啲祭品， 同埋好多垃圾。剩翻喺度啊，或者嗰啲化完製品嘅痕跡啊，都喺曬地下度，啲蠟燭嗰啲碎啊，係嗰啲蠟燭痕啊，咁咧都整到成地都係。咁我覺得而家都好嘅，起碼條街整潔好多咯，或者啲人自動自發會清理翻咯，做完。 同埋規模咧，大家即係用規模形容啦，係好咗好多，因為咧大家會每個屋苑啊，或者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大嘅桶，或者個爐，或者一啲俾人插香嗰啲嘅一環打環，我唔知嗰啲叫咩啦，係啊，即係會 一個槽。 系啊，準備曬俾大家。以前係唔係噶嘛？大家係周街插嘅啫嘛。 係或者插落啲生果度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而家係咁樣係好咗好多。 咁我嗰日有個朋友問我話：，喂，你哋港台有冇嗰啲咁嘅鬼故噶？我唔知喎，冇聽過，冇人講過俾我聽喎，係咯，你哋有冇聽過㗎？其實 我梗係有啦，但係 我聽莫莉講咯， 但莫莉係最驚嗰個嚟 喎，係啊，佢咪好多呢啲咯， 唔係啊，所以我先成日唔肯聽，佢一講嘅時候我就成日揞住耳仔尖叫，跟住行開啊嗰啲嘅，咁但係有一啲就真係勁耐歷史嗰啲咧，同埋唔係呢間房嘅，你唔好望我後面啦，突然之間 諗起一個， 佢突然間冇啦，望後佢驚 啊，係啊， 佢仲好凝重望住后面啊！ 我真系谂紧啊嘛，跟住我系谂起一个系，哦，即系好似讲下喺直播室噶嘛， 系 冇听过。 头先我入嚟， 唔好讲，唔好讲。 我头先入嚟之前咧，隔篱房个哥哥仔，哦，佢话依间房都好似有啊。 即系隔篱房， 唔系啊，呢间我哋依个房 系啊，即系呢个 area。 系啊，因为我啱啱望你后面就系，因为我突然间谂起一个故事，就系讲后面嗰个 CD 架。 你后面嘅唔系我后面。 我以前我 唔系啊，嗰个啊， 啲 CD 飞出嚟啊！ 唔系啊，好似喺度摇咁啊！你有冇听过？ 我唔听到，唔系后面咯，系你嗰边咯。 前面呢个 系啊， 是但啦，我都听过，不过唔好讲啦。 系咯， 大家喺间房度， 系咯， 冇事嘅， 系咯，即系 有 Kitty 喺度冇事嘅。 同埋我听过啫，我冇见过。 系啊， 系啊，所以咪真系 俾佢见下咯。 唔系，即系我系即系咁讲，我意思即系传闻啫。 但太夸张啦， 系啦，有啲太夸张就会，我觉得就可信程度都唔知，可能大家传下传下咧，传到变咗好夸张。 啊，以讹传讹咁啊，因为我听个版本系哇，好似地震咁啊，啲碟啊冧晒咁啊，跟住我心谂哇，如果咁即系咁反自然嘅时候，我一定攞部机影低佢，拍低佢啦。哇， 你唔惊噶？咁你应该惊到都唔识开部机啦。 即系证明其实 Kitty 真系有胆量到，佢连呢一个都唔惊。 我真系唔相信。 系我谂跑咗门口 噶啦。我真系唔系就你，我真系好希望你试下睇下你自己咩反应咯。 但系唔好喺我听， 我听啲朋友讲俾我听，嗰个系邓凯林年代。 系做咩噶？ 哇，后边啲卡咧，嗰时系啲卡嘅，好大饼咁飞出嚟嘛。 哦，系咩？ 系啊， 呢啲 嗱我呢。知啊， 系啊，系啊，我听过人哋讲咯，但系我见咁耐年代同埋唔知边间房嘛，咁我咪唔惊，唔系直接指名道姓话呢个得，同埋大家都系估同埋传闻啊。 等于细个读书嘅时候，间间学校都有呢啲古仔噶， 系啊，系啊。 每間學校都話亂撞缸噶嘛， 係咯，係喎，梗有呢啲故仔嚟嚇啲同學噶喎， 係 啊，係咯，梗有啲廁所又話唔知有啲咩咁噶喎。 但係你哋有冇聽過咧？即係我以前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好，我有信噶，我到而家都有啲信嘅。 係、嗯， 咁就話咩咧？話説咧，上水咧有幾間嘅學校咧，咁跟住之後咧，就其中有一間啦，即係其實應該咁講，我重新嚟講，上水有好多間嘅學校，但係咧其中有幾間係特別啲嘅。咁而其中嗰頭先我嗰幾間特別裏面咧，有兩間傳聞咧係話係通嘅， 即係佢唔係鬼故嚟㗎。係咩意思先？咩叫特別啲啊？ 可能係特別多歷史悠久啊，或者可能特別多啲靈異嘅傳聞啊咁樣嘅。 係咪荒廢咗㗎啦？ 唔係㗎，而家都仲有㗎， 仲喺度㗎。 係啦，而跟住之後，我係聽過有一個嘅傳聞，這個唔係鬼故嚟嘅。咁我聽過嘅傳聞就係話有一個嘅學校啦，咁跟住之後佢有一個噴水池嘅。咁、我細個嘅時候，個噴水池已經係爛咗一忽㗎啦，即係一直都係即係我咁耐年，即係咁耐都係爛咗忽嘅， 幾廿歲啦，由細個到而家。 唔係近呢十年十幾年，好似直情拆咗定係整翻好咁樣嘅，因為我都冇乜點懷疑㗎啦。就係、直至到我中學嘅時候，佢都仲係冇咗一忽嘅。咁跟住之後咧，就聽到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啲傳聞啦。其中一個説法咧，就係話佢有條通道，就係喺頭先我話爛咗嗰個嘅噴水池，因為個噴水池好靚嘅歐陸式，有個好大嘅白色柱，有個中間圓形嘅好白色嘅石嘅物體，就話嗰度咧有個門。行落樓梯落去就會有個地牢嘅通道通去第二間學校，而傳聞嗰個就話通去係我以前嘅其中一間學校。 我覺得唔出奇啊！啲地道通道，我覺得可能會唔會係咪以前打仗嗰啲年代有啲地下通道俾啲人避難啊，或者以前係啲咩大人物住嗰度有條通道可以俾佢逃走啊？有咩事嘅時候都唔出奇啊！ 係，但係我冇諗過 幾得意喎！依啲我又唔驚，我上去睇喎。 但係呢個點會靈異啊？ 我就話呢個唔關靈異事嘅，係我講唔關靈異事，但係就會有好多呢啲嘅傳聞，因為頭先 Lily 講開話學校好多唔同傳聞 啊， 咁所以我唔知啦。咁如果大家即係又係住北區嘅，又有呢啲啊，又聽過呢、這個係啦，你哋不妨去我哋敏感時一個 Facebook 嗰度留言同我哋講啦。 到底有冇人去深究過你呢個通道係真定假咧？你冇考證過，冇 fact check 過？ 我試過喺學校有研究過啊，究竟如果佢真係通過嚟嘅話，喺邊度咧？ 咪咁咯，咁係咪你可以去識第二間學校啲男？男生咁偷走過去咯， 唔係啊， 喺度幽會， 唔係啊，其實我想講，其實都遠㗎，咁所以如果你話如果嗱地面行嘅話，我諗至少要行差唔多二十分鐘到先。 哦，今日好長咯。 所以如果你話喺地牢嘅話咧，我真係不敢想象喺一個冇燈嘅情況下，我要行幾耐。 地底可能會快啲嘛，因為 cut 咗啲轉彎位打直啊嘛，咁可能會短啲咯。不過最緊要有燈咯。 我唔知道有冇燈啊，咁但係有一個咁樣嘅傳聞啦，咁大家如果學校都有啲咁嘅傳聞嘅話，不妨咧都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話俾我哋聽啦，一陣間讀出啦。你哋陣間又講下你哋學校附近有冇呢啲咁嘅奇怪嘢。 住就坏了，推一下定落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啱啱听过王贤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慈禧的鸟儿有虫吃》。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咁头先我哋就讲咗关于学校嘅传闻啦。你哋学校或者附近有冇？ 我记得啦，我通常都你有冇印象啊 ？Kitty 学校讲嗰啲， 自己就冇咯。隔篱学校反而有。 哦，系啊。 因为咧，我记得中学、小学咧都有好多唔同宗教噶嘛，即系有啲系天主教，有啲基 督 教啊嘛。 佛教学校都有。 系啦，咁所以咧，嗰啲故事咧都会 base 翻你嗰间学校嗰个宗教，然之后就会有嗰啲古。仔出嚟嘛，我記得咧，隔離學校咧，我有聽過一個比較深刻，所以我而家你叫我諗，我就記得啦。咁、佢就有一個聖母像喺嗰個操場嗰度嘅，咁、個聖母像咧就兩隻手就攤開少少咁樣攤出嚟啦。咁但係咧有一隻咧就係斷咗，係啦，咁即是話得翻一隻手咁樣啦。咁、好啦，嗰、那個故事就係咁講嘅，咁就係、是、冇考究啦，因為又唔係我學校，我都係聽翻嘅啫。佢就話咧。喺好耐好耐之前，咁曾經咧喺嗰間學校咧有一個女生咧就自殺，就跳落嚟喎。咁、但係咧後屘冇事喎、即係救得翻啦咁樣。但係就話自此之後咧。與此同時啊嚇，即係嗰個像咧，那個聖母像咧，嗰隻手就裂咗，就斷咗咁樣。咁咧呢個故事就即係一路以外傳來傳來嚟，就話咧係即係聖母顯靈救翻個女學生咁樣咯。 係佢跳咗嚟砸爛咗啊！ 應該唔會，如果砸落砸落隻手嗰度仲傷喎， 啱啱嗨到砸斷咗。不過我覺得好多時啲故仔咧都係啲人自己嚇自己啦，或者作話一講嚟咧，意外傳來越講越離譜嚟嚇啲同學咯。 又或者我覺得係咧，通常可能啊，點解要咁樣做咧？就等於好似阿媽教仔一樣，就嚇你嗱，你喺學校唔好咁曳啊，你唔好周圍破壞人哋啲公物啊。即係如果唔係，佢哋會過嚟揾你噶，即係做一啲 警察叔叔又拉你啊！啲啊大細個成日嚇我哋噶嘛。有咩阿烏坡捉你去啊？又話唔爬曬啲飯啊，娶豆皮老婆啊咁啊，嗰啲咁嘅，點解細個好多呢啲嚇細路嘅嘢噶嘛？啲大人， 所以可能有機會都係因為咁樣想你唔好破壞學校公物。 不過講到學校公物咧，我中學即係你話鬼故，我突然之間就諗唔起啦。 我都 諗， 我都唔 記得咗。就有一個好標誌性嘅物件啊！我嗰間中學咧有一棵好高好高嘅，好似聖誕樹咁樣嘅松樹啦。咁佢咧就係歪嘅，好似比薩斜塔咁樣嘅。佢個高度咧就係由地下啦，一路生到去四五樓咁高 嘅。哇！好高㗎咯喎， 好大棵㗎。 咁即係向橫發展都好大啦。 係啦，即係向橫都大，佢就斜啦。咁啊，主要都係直嘅。 咁其實會唔會好危險啊？斜斜地。 跟住咧我就但係佢就唔算話勁斜咯，咁我到畢業嘅時候咧都仲喺度嘅，咁後來好似隔咗好多年之後咯，我好似近呢幾年啦，喺翻啲校友嘅 Facebook 嗰度見到就話我、要斬啦棵樹，咁跟住好多年嘅校友都覺得好可惜咯，因為我哋因為嗰棵樹真係幾十年啦， 好 iconic 喺呢個學校， 係啊，我哋每逢嗰啲班相啊或者總之有啲紀念性嘅日子喺嗰度。影相咯就會，係啊！但係話我諗可能好似咧咁講啦，即係越生越斜越高嘅時候， 可能有危險， 又打風咁樣，咁所以有危險就要 同埋佢咁大棵其實真係好危險嘅。但係我覺得斬咗真係好可惜嘅，係咪應該將佢會唔會將佢移咗去第二度再重新種過咧？ 我唔知咧，可唔可以留翻個根？ 因為咁大棵嘅松樹一定係經過好長年先會變到咁大， 係啊！ 我覺得應該都要保育佢噶嘛，係咯，應該連急拔起之餘幫佢移佢去一個更適合佢嘅地方。 我覺得樹咧都真係幾有即係令到大家有嗰個感受喺度，即係隨住年月即係過去咧，嗰棵樹，因為我記得我啱啱之前有睇一個電視。 劇啦，即係嗰啲真人 show 啦。佢話喺個南丫島嗰度咧，咪有一檔賣豆腐花嘅個婆婆，好好盞鬼嘅個婆婆。咁跟住嗰檔嘢就個個都識㗎啦。嗰度嗰棵樹咧，原來婆婆話係佢後生嘅時候咧，佢自己種嘅喎。但係而家嗰棵樹咧係大到嗰棵榕樹係可以你下面擺幾台都得嘅喎。係啊，哇！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啊！即係 婆婆可能由十零廿歲種到而家可能六七十歲或者七八十歲，經過咗幾十年咯。 係啊， 哇！ 我成日覺得樹就係咧會好似陪住你成長，因為佢哋年齡可以去到好大啊嘛。你可能細細個嘅時候你已經見到佢㗎啦。我自己會係對樹都有感覺嘅，尤其是打風嘅時候咧、嗯，你明明見到屋企，你細細個嘅時候，你已經見到嗰幾棵樹啊，仲要睇住係幼苗嚟嘅、嗯。一打風嘅時候冇幾棵，打風嘅時候冇幾棵，我就會覺得，哎呀，佢又要即係冧咗啦。睇住啲人鋸佢嘅時候，都會唔捨得㗎。 係，但係冇辦法嘅，我哋香港呢咁嘅石屎森林，我覺得對啲植物保育都做得麻麻嘅。其實 係啊， 係咯，尤其是木棉樹啊，而家仲好多人成日話換鼻敏感啊嘛，希望鋸曬木棉樹佢啊嘛。係、嗯、啊，咁、嗯、但係就唔知道最後咩。但是我都觉得树呢即对我们来讲都是感情的动物来的，我们都应该要保护它们。 没错。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糟，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So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So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星期五凌晨起放宽限聚令至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部分场所可以重开，为期一星期。又预告下阶段会视乎疫情，俾仍然需要关闭嘅酒吧、卡拉 OK 等嘅场所重开。政府解释重开处所嘅考虑因素，包括业界嘅预防感染措施、活动嘅感染风险，例如系除低口罩嘅时间。另外，當局正係同十一個國家商討落實旅遊氣泡，只係涉及當地嘅各地疫情嘅，但係涉及各地疫情同埋檢測安排等，難以講明幾時恢復旅遊。一名男子前日遇劫，損失超過160万元財物，包括一隻價值150万元嘅手錶。警方先後拘捕兩名懷疑涉案男子，並起回手錶，唔排除拘捕更多人。警方話，事主前日清晨喺土瓜灣落山道準備攞車期間，被幾名男子截停，話佢欠債70万元，挟持事主上一部私家車帶往油麻地一間嘅餐廳。期间有人以斧头威吓，抢走事主的手表和现金等的财物，然后分别搭两架私家车逃去。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两部涉案的车辆和人士的身份。昨日和今日在尖沙咀拘捕两名报称无业的本地男子，在其中一架车上面检获怀疑是事主的手表。司法機構表示，裁判官何俊瑤的調職因應正常運作需要，同涉及他的投訴或者近期事件無關。就針對法官處理案件時候曾經考慮政治因素，司法機構認為自稱空泛作出評論既不適合亦都不可行。司法機構表示收到很多涉及何俊瑤的相同或者類似投訴，現正按既定機制處理，現在不會評論。何俊瑶7月31日获暂委为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务官，任期由今个月18日至到2021年6月，津贴和酬金将会同署任职位相称。司法机构重申，所有法官必须宣誓，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政治因素，并应该避免参与政治组织或者政治活动。如果对司法决定有异议，应该按现行机制向法庭提出上诉。维基解密创办人亚桑奇引渡到美国的聆讯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由于亚桑奇在庭上叫嚣，令证人无法作供，法官要求亚桑奇安静，否则不会容许他继续到庭，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进行聆讯。较早前，亚桑奇的代表律师要求法庭将引渡聆讯押后到出年，给辩方的更多时间回应美国的指控，但是被法官拒绝。印度聆讯由于新型肺炎疫情由四月推迟至今展开，预料将会进行3至4星期。美国政府计划向亚桑奇提出18项起诉，包括间谍及滥用电脑上载美国军事机密等。一旦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定罪，外界估计他将会面临最高175年的刑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705点，跌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5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97，瑞士法郎0.917，加元1.317，人民币6.846，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98美元，卖出1,919.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朝早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期间，学生面对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应付当前困境呢？听下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部督导主任黄佩仪的建议。 我想首先就要主动地去提出啦，即如果可以同到屋企人或者是老师啦，甚至乎即如果可以有些相关的社工去啲可以求助。其实都是真的要讲出他们自己啲咩困难和需要嘅，譬如特别中一的学生。咁我知道其实而家学校亦都有啲做到嘅配套，就系话可能系俾佢哋，虽然暑假系未必做到一啲适应嘅课程俾佢哋，但系喺网上边系纯粹玩一啲游戏啊，一啲等等嗰啲嘢。我谂同学系多参与咯，即如果有呢啲网上活动，等佢哋容易慢慢去再投入翻学校嘅状况。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堕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之后啊，翻即系新闻之后翻到嚟咧，就系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系我想话咧，上次已经讲过啦，就已经喺度揾溜溜指教啊。 指教咩啊？ 我就话口罩戴完之后咧，我就越嚟越多块面烂埋污糟。我俾你哋睇下。 哇！ 好劲咧，又再烂过啦。 系你真系要好好地去保湿啦，同埋你清理啲面油，同埋得闲你戴咗口罩，你真系要攞开个口罩印一印面油，再买嗰啲咁嘅精华水喷下面咧，等块面可以舒缓同埋又滋润一下咯。 我估呢个其一啦，即系之前咧都有同我提过嘅。咁跟住之后加上我啲润肤膏不嬲润嘅，即系我搽咗块面就已经系拧嗰啲嚟嘅。第三嗰样嘢系 你都用啲爽啲嘅嘢啊，系咯。 但好衰噶，一爽咧我就干噶块面，即系 同埋咧，其实因为开始转天气。一到转天气，其实好多人咧平时皮肤冇问题咧，都可能因为唔适应转天气咧，都会出现一啲问题嘅，譬如敏感啦、泛红啦、甩皮啦，同埋出暗疮嘅。有时好多时转天气就会出现呢啲问题嘅，系啊，所以你要令个皮肤嗰啲护肤程序反而做少啲啊，等个皮肤适应咗个天气转变咯。 如果你明知立就唔好搽啦， 系啊， 我通常夜晚 应该搽啲爽啲嘅嘢啊， 爽咧又衰嘅，我一搽爽嗰啲咧就好似感觉上冇搽过，我就会。查多几层咯，即系我就会觉得哇，点解 你 系 咪 过 分咗咧？其实足够就得噶啦嘛。 咁啊系啊，我成日耐唔耐就搭一啲嘢， 即系会塞咗啲毛。系啊，因为我都记得好耐之前有一次咧，咁我皮肤敏感，咁跟住我就算啦，我都得起心肝去睇一睇医生啦。因为其实有时咧你会有佢噶嘛，但系嗰次咧我好似系准备要去旅行咧，点我唔想即系块面红住咁样走啦，咁我想快啲搞掂佢，咁去睇皮肤科啦。咁你知睇皮肤科好贵噶嘛？於是乎咧，我即係去睇醫生都有準備，我立曬我平時用開嗰面膜啊、面霜， 啲成分得唔得？ 俾啲意見啊嘛，諗住係啦。咁跟住佢又真係好細心咁講喎，佢話你今次咧可能就因為咧用咗某一隻嗰啲嗰啲叫做 B5 啊，啲人咧而家冇興，即係保濕好勁啊嘛。佢話你嗰啲 維生素。 佢係咪維生素呢、啊、總之透明質酸嗰啲 果酸果酸 係透明質酸。 果酸其實唔係所有皮膚都啱用㗎。係 啊，我開頭啱啱新出嘅時候，我查咧，哇，塊面冷黐筋 啊！唔係個個得㗎，因為果酸刺激性太大啦。 但我嗰個唔係果酸嚟㗎，我嗰個係透明質酸，即係保濕嗰啲嚟㗎啫。但係佢都話嗰一隻咧係比較勁嘅。佢話如果你個皮膚係比較薄啊，或者唔受咁多營養咧，佢就會塞住咗喺度，咁塞住咗就會發炎咯。咁 原來都有分皮膚。 有分㗎、啊，有啲人皮膚薄同厚，或者你平時冇做開磨砂，你嘅角質層好厚， 或者呢個吸收能力強唔強咁、樣咯、 啊。我好怪㗎， 我送支嗰啲保濕水俾你，下個禮拜。我唔想驚你塊面爛成咁啊！ 係咯，都好犀利。同埋咧，我發現咧，通常我唔知點解做完磨砂之後，塊面就嗰幾日都會爛得好犀利㗎。 磨砂其实你几耐做一次呢？我想请问。 我谂而家真系乖咗，我而家可能真系一个月到啦，或者三个礼拜到我会做一次。 哦，真系唔使做咁密嘅，因为磨砂系啊。 同埋我衰嘅，我之前买嗰只嘅洗面膏咧，佢堪称就话已经帮我磨走啲角质层，但系其实佢冇磨砂嗰啲粒粒噶。系。佢话嗰只洗面膏已经好贵啊，嗰只嘢。系啊，但系就反而就我觉得啊，我落妆嘅时候，我觉得真系干净啲，同埋佢唔干嘅，因为好多时洗完。面之後塊面好乾嘅，佢好勁喎，佢唔乾嘅喎。但係你問我係咪特別乾淨咗，我又唔覺得特別乾淨咗、 因為做磨砂咧，會將你、皮膚表面嗰啲角質層同埋啲皮脂咧都會帶走咗，咁、你個皮膚咪會薄咗咯。咁所以有陣時咧，你就好容易敏感。所以做完磨砂咧，要做翻一個深層嘅保濕，令皮膚咧就唔好變乾咯。因為而家尤其是轉天氣咧，就好容易會乾嘅。 咁即係話，如果女仔係咪即係話有陣時、反而佢越细心越做足晒所有嘅保湿程序、或者所有护肤嘅程序， 有时做得多未必好噶、 反而变丑、 尤其是喺呢个转天气嘅期间咯，所以我觉得要适当咯。如果你自己皮肤有问题，反而要停一停，唔好做咁密，做咁多嘢、简单啲，净系保湿，调教翻好个皮肤，先再用翻护肤品咯。 系，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好懒嗰样嘢就系咧，夏天头先咧都讲啦，转天气会用唔同护肤品噶嘛。夏天同冬天系第二 set 唔同嘅护肤品咧，我就覺得好鬼難，好鬼煩，即 係 成日買其他。咁你譬如夏天嗰啲，你用咗譬如半盎咁計啦，你個半盎你又要等半年先用，我就會抵唔住頸，好想用曬先住冬季。 咩搽頸啊嗰啲都得嘅啫， 搽埋個身。 你要你自己諗下啦，你睇下你塊面咁嘅樣，你寧願轉護膚品，等而家塊面咁嘅樣啊？ 啊，咁係你啊，即刻暗春咁啊！ 咁係咯，你寧願靚定唔靚啊？咁啊，梗係換啦。但係唔係人人都會有咁嘅需要。因為各個皮膚的質素需要都不同的、 但是 我那次看完那個皮膚科醫生，因為我一進去其實他是、男醫生來的、都有上下年紀的， 是不是姓王的、 不是、姓曾的 因為我都看過皮膚科醫生， 他好像是、某一個藝人的、哥哥來的我聽說跟著去到哇他真的好有說服力喎、入到去嗰個診所，唔係啊，佢啲皮膚係靚到發光。 哦，即係本身自己皮膚好靚。 係啊，佢係、已經係一個叔叔伯伯嚟㗎啦，其實已經係 即係都 keep 得好好， 少少光頭㗎啦，已經係啊，佢但係佢 皮膚 唔係光頭就係老㗎。 唔係，但係佢真係老嘅，因為嗰個藝人妹妹都唔係好後生㗎啦。咁但係咧，真係發光，即係好靚，係好有光， 好有光澤。 我基本上。系冇见过一个咁样年纪嘅伯伯会有个咁靓嘅皮肤噶，咁于是乎 有冇斑啊？冇斑， 冇，唔系，同埋佢有得打斑噶，我相信佢有咧，佢应该自己都打咗噶啦。 佢做生招牌啦， 系啦，所以我就哇，我入到去我就即系佢每讲一句我都即系好听得入耳啦。咁、总之佢就话咧，如果你本身啲皮肤唔系话系有问题嘅，即系唔系嗰啲暗疮性皮肤啊，或者 敏感性皮肤、 敏感啊，或者好油啊嗰啲咧，佢话你最主要都系做翻个清洁。 清潔同 保濕就得啦， 唔 好搽太多好勁嘅嘢，即係好多人以為哇 冇必要嘅嘢。 係啊，佢話因為如果吸收唔到咧，反而會有反效果嘅。 係啊，同埋面膜又大家唔需要真係日日做得咁多嘅，其實一個禮拜做兩三日就足夠㗎啦， 係 咯，唔係個個適應到嘅，因為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 剧太多眼泪。听说凡男士至今要睡，我同坐床心里，你话我含蓄到像雨水。我的真性情只需你做证，不想多解定这曲线型恋情，等你迎合那个试听。喜欢到我有我猜到你，有你一度过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恋爱人亦犯错 嘅歌曲个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主唱嘅名字叫做洪家豪。已经是正正一个人版啦，就是咧做一啲嘅习惯，令到自己变得越嚟越丑。 哦，咁啊系，你直情系啦， 系啊， 系、哦。 所以其实我都冇谂过，原来哦护肤嘅程序即系 系好重要噶， 系啊，用贵嘅，即系你觉得哦平嘅可能未必咁好用贵啦，贵嘅都系咁、 哦。所以要用适合自己嘅嘢咯。不过我想问你哋啦、你哋有冇去做检测啊？ 冇， 你咧 Kitty？ 但系因为好耐，又唔系好耐嘅，即系喺呢个计划之前，我已经自己去做咗啦、 哦。我去咗啦，我都，我觉得哇，好方便，好快。原来我因为我就上个礼拜五半夜喺度无聊啊嘛，啊，不如见个个都要去啦。咁、因为第一阵我惊多人就冇开冇去啦。咁、我上网咁预约，第二日就去得咯。 系， 好快、啊。咁我觉得由入门口到行翻出嚟咧，我完全都唔使十分钟啊。 嗯， 系啊，我就去咗最近屋企，就去咗湾仔。就是伊利沙伯體育館咯，咁伊利沙伯體育館又大啦，你知道，係啦，咁就好冇乜人喎， 同埋近你， 我仲要排第一個喎、入到去。 你最早 唔係啊？我下晝五點鐘先去噶、不過佢分時段嘛，咁我嗰度我啱啱去到就係第一個，咁跟住後面有幾個人，咁、我覺得哇，原來就好方便、好快、好檢測咗，咁我都大家其實都可以為幾位人都可以去做一下啦，我覺得咁有預約又唔係好麻煩啫嘛， 係即係 又唔會辛苦其實。 係除咗檢測嘅醫護人員咧，我成日都講啊，喺之前已經好辛苦佢哋噶啦， 係啊， 因為成日都講話係疫症之前都好啦，即係醫護界裏。其實他們的壓力或者床位都爆煲、尤其是那些流感、那些嘛那這一段時間疫情即這大半 很多是義工來的做這個檢測今次 都是醫護裡面的人來的嘛 不是有些不是、是不 是要 是全部都是醫護人員 要是的、好像有 training 的我聽、 跟住我去完之後跟住有個朋友 在 Facebook send 給我我今天見到你檢測不過做的事不可以跟你打招呼他Facebook send 了個 message 給我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試做完我初頭 頭都驚會唔會好辛苦，因為插入個鼻啊，咁原來冇樹，一啲感覺都冇咯。 係啊，但係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啦，都要多謝佢哋嘅，因為其實呢，尤其是呢大半年啊，成日都譬如會講話佢哋嘅壓力啊，或者佢哋長時間工作啊咁樣。 係， 我就冇做檢測，因為我同 Kitty 一樣啦，我哋較早前嘅時候都已經做咗一次嘅測試， 唔代表冇事㗎，你哋出過街㗎嘛， 係咯，明嘅明嘅。 其實都應該去再做多次啦，支持一下嘅，我覺得。抗疫我哋每个人都有责任嘅。 但是呢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都要哇好感激啲医护人员。因为其实我昨日都去了一转一啲睇医生嘅地方政府。嗰啲叫做算唔算又唔系叫健康院即系总之诊所啦。因为其实我只脚就有事嘅。咁我唔知道有冇讲俾你呢听 Kitty 一直都知道。咁因为我之前就去咗照 X 光啦。咁去咗政府嗰度就做一个嘅排期见到哇入面系好多人㗎。即系好多唔同嘅人都會人山人海去睇醫生，所以我就心諗啊，即係其實平時我哋可能喺新聞度睇到嘅片段，未必睇到入面係有幾多人需要睇醫生，或者佢哋嘅壓力有幾大。到我入到去見到嘅時候，我就發現哇，真係好辛苦佢哋。 係，其實真係好辛苦。希望疫情快啲過啦，大家就唔好咁辛苦啦。咁我想問你啦，你哋兩個有冇出過街食飯？ 哎、反而呢排真係冇喎，因為個限聚令咪去到九點鐘嘅，甚至乎而家係咪十點啊？但係對於我哋嚟講，都做緊 好似星期五開始又去到十點啊嘛，放寬四個人， 四個人啊， 係啦，係啦，因為之前都仲係兩個人，同埋都係去到九點鐘，咁對我嚟講就唔係話太方便。就係我上次講話同 Kitty 都冇出過街食飯， 夜晚冇咯，夜晚冇，晏晝就有咯，但係都唔多，即係可能即係一兩次咁樣。 係啊， 係喎，咁你而家你出？去食饭或者下昼有咩感觉？系咪真系好少人啊？ 系咪好少？又唔算好少、啊嗯，但系嗰个感觉几得意嘅，因为大家都系两个人咧，相对地系比较静啲嘅。即系譬如我当你去饮茶咁先算啦、平时好嘈噶嘛，即系你一台可能四五个人就会好大声讲嘢咁啦。咁、但系因为限聚嘅时候，你每台都系两个人嘅时候咧，其实你唔會好似平時咁多嘢講或者咁嘈啊，跟住成個環境都靜咗咁樣變咗，係咪？ 我就因為好多個月冇出過街食飯啦，咁、我咁啱就喺個禮拜裏面我出街食過兩次飯。其實我就唔係好 keen 要出街食飯㗎啦，不過咁啱有日做完嘢，咁啊同啲朋友一齊做完嘢，咁啊佢哋話食晚飯啦，咁翻屋企冇嘢食啦，咁跟住但我哋四個人喎，咁啊去咗間酒樓咧就分開兩台坐，兩個咁啦，咁間酒樓。完全是冇人，跟住咧，直情我哋好似獨霸間酒樓，咁間酒樓出名嘅，咁跟住咪兩個坐，就算隔好遠都傾到偈，因為完全係冇人，我哋咪照傾偈咯，咁可以，咁就食咗一餐咁嘅飯。咁有一日就依家係中餐，咁有一日咧就去食咗餐西餐，就同我個朋友有兩個人啫。咁、個西餐廳就好多人，我唔知點解、可能係一個銅鑼灣旺嘅商場啦，就好多人啦，即係上樓嗰扎啦，十幾樓嗰啲啦，咁就好多人。咁跟住我仲要去睇咗場戲，我知道唔應該去睇戲嘅，咁但係儘量少出街。但我又想，唉，既然唔係戲院出咗街食飯，就不如睇埋戲。我又想支持下電影業啦，咁去睇咗場套戲咯。 我都睇咗， 係啊， 我睇咗《屍殺半島》。 我都係啊， 我冇睇。 但 係 好多人喎、 啊。我去嗰陣時唔係，因為其實戲院，我覺得佢哋都做得好好。 係，佢哋間住兩個咁買飛咯。 係啊，講到明要咁樣間住嘅，就算前面咧都要卡啦卡啦，即係你就算前面、你就算 cut， 你唔會 cut 到前面。 我要覺得你要睇《屍殺列車》，唔好睇《屍殺半島》咯。 我之前係咯，我就 個個都係咁講。 係啊， 係啊，同埋我覺得有啲誇張嘅。 唔係，我覺得佢而家好似生死時速多過似喪屍喎。 係啊，同埋你會覺得好誇張，一個十幾歲嘅靚妹佢識漂移啊。 唔係，我覺得《屍殺列車》係好好睇，係 真係好睇嘅。 係啦，《屍殺半島》可睇可唔睇啦。如果你純粹消磨時間、功能刺激。激一番咧，咁咪睇。但我覺得佢個劇情太拖啊。 仲有啊，我成日以為佢講緊《屍殺半島》係《屍殺香港》呢個半島噶嘛。 係啊， 南韓 啊，唔係 啊， 係南韓嗰個 半島啊？係 啊，原來唔係香港呢個半島，講緊南韓嘅半島喎。 係啊， 跟住我睇嚇，完啦，冇香港啦。 係喎，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想出去嘅，不過嗰個朋友太耐冇見啦，好多個月冇見，佢就唉陪佢食餐飯睇場戲啦。咁我所以就幾個月冇見就逢咗出去攞，因為我覺得要盡下責任，唔好就一放寬少少就出街啊嘛。大家都要避免真係再湧出去嘅，就而家四個人都唔好湧出街咯。 係啊，係 啊。 但係其實而家無論點都好啦，我覺得大家就算咧可以放寬出街都好，都應該咧就要好好地去做足翻所有嘅防護設施。 哇，好嬲喎！突然之間我諗起一樣嘢，就係咁我揸車嘅時候咧，因為你講緊嗰啲防護措施嘛，即係我正想講係啦，大家出街咁都即係難免嘅，可能你焗咗咁耐都要出去啦，有人生日咁點先算都好啦，即係都 keep 住消毒啊，或者戴口罩啊咁樣啦。 呢啲應該要做㗎。係 啦，哇！我今日揸車咧，我真係好嬲，我前即係我停咗車啦，就等紅燈啦。我見到前面嗰個的士咧，嗰個的士司機佢搞低車窗，吐咗啖痰。 又係咁樣啊！ 跟住我有一下衝動， 你應該記低去投訴佢咯。 我就係諗住，到底應唔應該攞個車 cam 裏面 攞個 車片出嚟、 啊？我覺得要啊！ 啊我覺得。即係平時已經衰啦，你仲要喺呢一個時候咁樣。 疫情下你仲播毒喎，其實好危險噶嘛，條街仲要個個人來人往。 咪係咯， 我支持你去投訴佢喎。 係咪啊？ 係啊。 但我跟住喺度諗，會唔會佢？会唔会累到佢要即系俾好多钱搞到佢屋企唔知点？ 系啦， 但系佢， 我同你都会咁谂，系啊。 如果佢攞去谈之后，我中咗咁点啊？ 系啊，佢又系衰嘅，我都唔知点啊，所以我好嬲，但系我又惊咧，即系个惩罚对于佢嚟讲太严重嘅话咧， 又影响佢个生计， 影响佢生计，我又唔想。 系，我都明嘅，咁点算啊？ 唔好咁做啦，你听唔听到啊？ 如果你系日更嚟嘅，我谂而家 其实我觉得唔止的士司机啊，你 系 有吐痰习惯。唔該，你哋都唔 好 咁 做 啊！ 司機都係啊，點可以咁樣搞低車窗？ 係啊，愛人愛己啊嘛，呢啲叫做 係啊，愛人愛己都唔好啦。 將瑣碎凡事暫時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愿每天和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再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 而家听紧嘅黎明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全入爱》。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翻嚟，继续咧就系敏感时刻。今日讲嘅题目就系、是、有咩坏习惯令你变丑？ 押后到出年，俾辩方有更多时间回应美国嘅指控，但系被法官拒绝。

闻之前咧，我都已经略讲一讲。嗯、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啊，有啲乜嘢坏习惯令到你变得越嚟越丑？ 因为你做咗好多噶啦，系、嗯、啦，所以你就系咁嘅样啦。 我嘅人生已经令到我咁样。 唔系，因为我就喺网上边咧，你知而家好多时间啊嘛，成日上网睇好多文章啊，睇、嗯、人哋啲。啲扮靚資訊啊，咁我睇到一篇文章就寫、嗯、十個咧會令你越嚟越醜嘅壞習慣，咁、嗯、我覺得、嗯、啊幾好笑喎、啊，又所以攞上嚟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咧佢依度寫咧嗱，其中一個依十個壞習慣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大家都會成日做，大家都會犯噶啦、嗯。我諗我哋所有人都有做嘅，就係、是、長時間低頭玩手機。 嗯、有啊，係啦，我成日都俾人話嘅，因為咧原來咧而家咧條頸嘅接痕咧， 啲頸紋 啊，係啊。双下巴、双下巴咁咯，同埋其实同埋对脊椎唔好啊，你个头成日耷低住，咁、嗯、我觉得呢个系啱噶，咁啊你会令到呢啲咧位松晒咧，咁呢啲位咪好似块面好肥咯， 系啊，我都 觉 哦， 系啊， 你边度有啊？ 你做机嗰阵时候我都有叫佢推下， 系啊，迟早就出嚟噶啦，如果成日惯住，你谂下成日块面咁样耷住，接住嗰嚿肉，所以我觉得呢个系真系要同大家提醒大家嘅，同埋对嗱双下巴都算啦，肥都算，块面松都算啦、嗯，你伤咗脊椎。是很大手尾很大件事的、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真的要切记，你真的打手机都是可能真的摆高一点头和成一直线和个样子、嗯、就不要耷低头咯， 我现在都是宁愿只手攰一点托高 的 电话， 还有我那天问过一个脊医，他说原来你个人的头、啊、其实个耳仔呢、 嗯 要同個膊頭係成一直線嘅，我哋好多時，我哋好多時個頭係拱前咗㗎。係 啊，我行路都發現啦， 即係向後縮㗎。其實條頸， 其實原來個耳仔係要同個膊頭係成一直線㗎。你望落嚟，我哋而家個頭成日壓咗向前㗎。係 啊，我咧，我幾時知咧？就是、有啲人突然間影一啲類似即係無啦啦係咁依行過就影我相嗰啲咧，我就發現點解我會。突然間好似寒背咁嘅，跟住有人都同我講你知唔知你寒背噶啦？開始， 啊、原來 你伸翻直啲條腰啊， 同埋個頭個頭都要翻翻嚟啊，要咁樣，同埋你貼住埲牆企咧，你要盡量喺依度攝唔落一隻手啊。 係、我聽過有人講過嗰陣時唔知係 Eric 即係梁德輝教我定點啦。當你成個人黐住咗喺埲牆嘅時候咧， 依度冇空，要空間要好細噶。 係啦，或者你成個人平排咗喺埲牆，即係個腳。尖啦，即係個腳個叫咩啊？腳踭個位黐住牆啦，腰啊所有嘢嘅時候，你會發現企嘅時候好辛苦噶、 啊， 即係同平時我哋就咁。 你如果嗱塞得一個拳頭真係唔啱嘅，你只可以攝到一隻手。咁樣試落去咧就冇問題。如果塞到個拳頭，真係證明你個脊椎已經有問題啦。係啊， 同埋要練啲腰嘅肌肉噶嘛，啲人成 係啊，同埋要坐直啲條頸，唔好向咗前咯。好多人都係啊。 我而家即刻伸直咗條腰， 啊、 我同 Kitty 都 耳仔， 我離到麥好遠啊，而家本身好低。 即係個耳仔依個位同個膊頭成一直線，千祈唔好向咗前咯、啊，個頭係啊，唔好似鴕鳥咁咯。係啊， 同埋我聽人講話，你烏低。電即係烏低身體電話咧，越烏得低咧，就代表你條腰同條頸承受唔知幾多公斤嘅重量，好誇張噶。 打電腦都係， 所以我屋企都買咗個架咯，我將個電話或者個 iPad 咧升高啲，咁啊自己。睇水平線同眼嘅平衡去睇嗰部機咯、就唔好成日耷低頭咯。係、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個真係。我發覺咧，好多人咧喺街一路行都一路睇住，又唔睇路。我又你同埋我自己，如果真係有嘢趕住覆，我會企埋一邊，覆咗先繼續行嘅。嗰啲人一路行一路打機，有啲人仲要睇劇。我行緊街煲劇，我心諗你有冇搞錯啊？睇遲一陣唔會死噶嘛？你自己有危險，又會造成人哋嘅危險或者不便。系咪有乜咁急一定要行住街嚟睇劇呢？你上到車坐緊巴士睇啊，坐緊的士嗰時睇啊嘛。 可能係韓劇個男主角就嚟死。 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你覆社交平台都算啦、你睇劇我覺得真係好離譜噶，好危險啊係。係咯。 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呢個係大家最常犯嘅其中一 個項目嘅。尤其是有啲馬路轉彎位咧，你就撞噶啦、你唔睇路。 呢、這個第一個係個個都中啊！ 係喎，我覺得呢個中喎。咁第二個就未必個個中嘅，佢呢個就話習慣性咬指甲。即係有啲女仔好中意咬指甲，咬到崩曬，咬到隻手爛曬嘅，好肉酸噶嘛。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醜樣嘅。當你就算一個靚女一伸隻手出嚟係咁樣咧、我覺得都核突嘅。 Kitty 攞隻手嚟睇下， 我係核突㗎，我係 哎呀！ 哦，唔緊要，磨呢佢個死人有隻眼喺度射嚟射去，原來就講 Kitty。 我要澄清，澄清係啦，我啲手指係好核突，但我唔係咬嘅，係啦，我係搣啫， 係我咧唔搣指甲嘅，但係我會搣指甲側邊啲肉同埋咬側邊啲肉， 都唔好啦。其實唔好搣，唔好咬手指，你用翻剪刀啊或者指甲鉗去清理呢啲死皮啊，係咯。 指甲尚算靚仔， 其實你隻手掂咗好多嘢，你再咬咧，其實係好唔衞生 嘅。 喂，其實而家有磨呢會啊嘛， 我咬咗邊啲皮咯。 咁你而家戴住口罩，你點咬咧？我想請問。 所以我話俾你聽，戴口罩又戴口罩又 點解有窿啊？ 佢令到我有啲壞習慣會轉變，或者忍口做好多。 同埋大家真係唔好忘記護理雙手啊！千祈唔好咬指甲、咬皮，又唔好搣。一定要好好护理双手，每一日要搽 hand cream。 仲有，我想讲一样小分享，就系因为我虽然冇搣手指甲嘅习惯，但我有搣脚甲嘅习惯。 系啊，点核突嘅？你越嚟越核突。 跟住之后点 娶你翻屋企啊？ 我搣脚甲啫嘛，又唔系攞嚟食，又唔系伸个口入去咬脚甲。 你点搣到咧咁硬？ 系咯，唔系好硬嘅咋，同埋我好中意搣啲角，因为咧我摸到咧啲角好似侧边啲角尖起咧，我就会揾只手揀。 你用剪刀或者指甲钳清理嘛？ 但系咧咪仲危险，因为咧啲脚甲，即系你嗰个形状，如果你嗰个角啊，嗰个角度唔啱咧，好容易就会 斩 甲啊 嘛。 系啦，跟住 你自己用手搣，肯定冇即系教 你系咪钙质唔够咧？你啲指甲咁软， 唔系同埋越搣系真系会越软噶， 系脚甲系啦，脚甲会软，但系脚趾公嗰只甲就好硬嘅，但我都会拣搣侧边啲角。 你冇有时搣损啦。 会经常性嘅， 咪系咯，好易感染咯， 系啦，肿咗，跟住就好似呢只手指咁唔舒服。 你真系要戒呢啲坏习惯啊！ 但系我就系想讲，我而家就戒咗啦，近呢年几两年，因为点解？因为点解咧？有阵时咧夏天嘅时候，咪会着啲凉鞋嘅，跟住我个脚趾甲咧就好细粒，细粒到啲 B B 仔咁样嘅， 但系啲脚趾又好大粒。 系啦，啲脚趾好大粒嘅，咁就系嗰个脚趾甲好细粒。咁好多人就成日笑我，因为有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啲脚趾甲核突。咁我几年前我搽指甲油嘅时候会搽埋个脚甲，因为感觉上面好似加啲颜色咧，就好似冇咁核突咁啦。咁直至到有一次咧，同一啲咧整指甲嘅美甲师倾开偈咧，跟住先发现佢哋就话俾我听话，原来咧无论指甲同脚甲咧，你如果越剪得细或者越搣得细咧，一定有啲肉，嗰啲叫咩白色嗰啲牙喺度嘅。咁如果你搣得越多嘅话咧，佢只指甲就会个形状越嚟越细，细到好似我嗰啲嘅 B B 仔指甲咁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就真系就系攞指甲钳剪，我就唔再搣佢。我而家啲脚甲系真系大只翻少少咯，系真系 好啦，终于戒咗啲咁核突嘅坏习惯。 系啊，所以真系大家唔好。 我真系九秒九弹开啊！ 系咪啊？ 我又唔系幻想到个， 我谂起都觉得核突啊！ 我又唔系搣完之后真系摸你，我一定会洗手。 都核突，但其实呢个系真系好唔好嘅习惯咯。即系我提大家，大家都好紧张护肤美容，但系千祈都唔好忘记手部同脚部嘅护理嘅，因为手咧好容易出卖你嘅年龄嘅，系啊，啲手巢咗啦，出咗色斑啦，咁就已经咧，你块面保养得几好，一攞只手出嚟咧，就已经呃唔到人噶，一个手一个颈啊，系咯，尤其是而家啲女仔又中意着凉鞋，啲脚啊，啲手，所以咧都要好好去保养咯。 系知道，我会噶啦，你睇下我， 我而家同埋要坐直啲啊，对腰骨好噶个人，挺胸收腹系啱噶。 但系其实好衰嘅，好多时咧，好多人 你习惯嚟嘅啫，其实 系好多人个电脑嗰啲咧，真系唔或者张台唔系真系咁啱自己位就会。即係烏低， 所以我會浪高咯，即係你去嗰啲咩家私嗰度都可以幾廿蚊買個嗰啲托咧， 有啲托有 調高個 高 度嘅。 度 如果冇咧，我都會攞啲厚啲嘅書，即係浪翻高啲嘅鏡。 係咯，國內偉嗰個偉大平台都有得賣㗎。係 啊 係 啊係啊！不過其實咧，真係如果你認真地伸直條腰坐咧， 其實好舒服㗎。 同埋你係真係消耗到一啲卡路里咯， 同埋 全身都用力㗎。 原來坐喺度咧。你依度可以，依度擺到一個拳頭係最適當嘅距離啊！知唔知啊？ 即係嗰個 膝頭哥後邊同個凳一個拳頭位， 哦，即係90度。 你咁樣坐曬去係唔啱嘅。你坐翻出嚟，依度啱啱擺得一個拳頭位，成90度角，咁同嗰張凳同只膝頭哥後邊嘅距離。 啱啱一個拳頭， 即係大髀後面嗰位，係 啦， 係啦， 所以做人真係好辛苦， 有 幾 辛苦啫， 企又辛苦， 你有病， 都係攤喺度， 你要諗下你遲啲脊椎唔好， 都唔舒服啊，又話咩？你唔可以攤得太左或者太右，長期攤嘅時候，你有邊又唔知扁咗，又唔知乜鬼咁樣。 唔係啊，你諗下，當你腰骨唔好有問題唔痛嘅時候，你咪從唔舒服從慘。 咁啊，真 係。你諗下，而家改正自己一個好姿勢，幫自己維持，尤其是由細開始習慣，其實一啲都唔難㗎。係，我真係好多謝我阿嫲咯，由細成日教我挺胸收腹，所以我慣咗。係，係啊，你叫我放個肚出嚟咧，我仲反而唔舒服，所以我幾肥咧，我都唔會胸。个胸点都大过个肚嘅，唔会夹咗个肚出嚟咯。 系啊，我都发现我个肚大过个胸。 系啊，我都发觉真系胸好大。 系啊，因为我成日惯咗挺胸收腹，所以 真系冇乜肚腩。 所以我肥极个肚腩都唔会夹咗出嚟咯，因为我会放松佢咯。 同埋咧，呢个视觉效果系令到个人会觉得高啲啊。 系啊，其实我唔 系 好高嘅，啲人成日以为我 好 高啫嘛。 仲有 我 会瘦啲嘅。你執 你 後面望嘅時候， 拉長 係有腰感覺， 所以呢個好習慣，我覺得大家不論咩年紀都開始冇問題嘅，係啦，及早開始啦。咁另外一個令你變醜嘅一樣嘢咧， 第三個 係側睡啊，佢話即係打側瞓啊。 因為啲人話咧，你有陣時長期唔知點樣打側嘅話咧，你個床褥跟住令你脊椎又彎， 同埋你又會對面部造成擠壓啊，咁可以形成啲苦紋啊，啲紋就會出嚟咯。咁同埋有時打側咧，你個腰骨如果將床唔平咧，个腰骨其实唔直啊。 但系呢个真系好难改， 不过好难啊！我仰睡，我真系仰睡唔到啊。 我一入睡嘅时候都可以嘅，但好快你就会挛嚟挛去。 我有个专家教过，原来如果仰睡咧，要揾嘢晾一晾个膝头哥后边， 我觉得好唔舒服啊。 晾一晾之后咧，咁你成个人就会平衡咯。 我知道，即系要最好就喺个脚即系 膝头 哥后边个 位 嗰度啦， 系啊，膝头哥后边个位咯，个教位后边 就晾高少少对脚，咁样仲可以咩添啊？话去水肿啊，第二朝瞓醒唔会 冇咁肿咯， 咁正 啊， 但你冇可能只脚会。長期都喺嗰嚿嘢上面。 我覺得仰睡我真係習慣唔到，我最多我都係要側睡，我一係側左一係側右嘅，點都要側。 我有個迷思啊，就係咧成日咁樣仰睡嘅話，我成日覺得個後尾枕會壓到好平好扁。 你個 BB 仔咩？你老筍都生埋咗㗎啦，係咯。 我反而我又係即係平睡咧唔得㗎，係 啊。 同埋我個人咧，我知道自己係兩邊即係全部都唔得㗎，即係我譬如打咗左邊瞓啦，跟住十分鐘之後我就會令佢右邊啦。因為咧，我會覺得咧，自己個頭定唔知邊度啦，就會開始痹咯，或者個頭又覺得好似好唔舒服，個枕頭位定唔知點樣，跟住我就要另一邊再瞓。 同埋我有專家話聽啊，原來咧打側瞓你話可以夾個枕頭噶，因為好似。好似 Kitty 咁比較瘦咧，啲腳其實唔夠肉咧，可能兩隻腳你夾咗之後個姿勢就唔同咗，有個枕頭晾翻開，你個人就會平均晾翻你啲力啊。 哦， 係啊，因為好可能真係要睇你隻腳肥瘦，因為瘦個人你空間太多咧。 但好難 keep 住嗰個 夾個枕頭 咯，夾住個枕頭。係 啊， 但係點樣都好過趴喺度瞓嘅，我知道。係 趴喺度瞓 係 最唔好 㗎 啦，係啊，所以但係瞓覺嘅姿勢真係難習慣嘅，但係可以試下嘅， 試下咯。 得唔得咯？係咯，咁我覺得如果瞓側睡唔好嘅，咁啊兩邊平衡佢瞓完，兩邊都要瞓， 兩邊都要瞓。 呢個係第三個啦。 係啊，第四個佢話會令你變醜嘅咧，就係習慣性舐嘴唇。 哦，我 發覺好多人都慣咗舐嘴唇，一乾 咬啲皮。 係啊，一乾就舐。咁其實咧，你舐完嘴唇咧，你乾你就會舐啊。其實你舐咗嗰下會令佢更乾，就唔會係幫助佢會潮濕嘅或者 moist 嘅。其實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舐嘴唇，更加唔好咬唇皮，更加唔好搣唇皮。死啦，摸呢真係好多啲 中 曬嘅喎， 咁醜樣咯。 咁樣你又唔係好醜樣，你係啲習慣衰啫。 咁 係 咪如果有唇皮就真係要攞啲 有 磨砂 咯， 磨 砂啦，同埋真係要搽潤唇膏或者滋潤唇部嘅嘢咯。咁就唔好去搣佢啦，同埋唔好舐咯。 係好奇怪㗎，我唔知點解咬極都仲有喎。 不過我唇我都好弱㗎，你知我唔飲水咧都好係 好容易乾啊嘛。我係成屋周圍都有潤唇膏同 hand cream 㗎，我屋企即係茶几有、廁所有、床頭有、邊度都有。 但潤唇膏真係有用嘅咩？ 係啊，咁啊，你覺得乾你咪搽潤唇膏去保護佢，同埋等啲濕唔會流，啲水分唔會流失啊嘛。 最簡單嘅。 咁你覺得冇用咩？搽潤唇膏？ 我就係冇搽呢個潤唇膏嘅。 咁你 淨係 搽唇膏 嘅 咋？ 我成日覺得唔係我，如果我真係搽唇膏嘅時候，我就會搽潤唇膏打底啦。 你唔覺得個嘴唇乾嘅咩？你坐喺度，譬如食完嘢抹完嘴。 干啊， 系咯，咁咪饮 完纯 水 哥咯。 但我成日觉得系越茶会越干， 唔会噶、啊，唔系啊。 同埋咧，反而咧，你茶多润唇膏咧，就等于好似你茶咗啲唔知乜鬼，即系茶咗啲嘢块面，戴咗口罩， 有浸油， 等于茶添咁啫嘛，系咯。 好似茶红色唇膏咁咯，你唔会想咬佢或者唔会想捽走佢咯。感覺上面 我係一路食緊飯，我都邊補唇膏嗰啲人嚟噶。我覺得個嘴一刻我都唔可以乾噶。 係 啊， 我就食完飯之後先。 我唔係，我食緊飯我都不停補嗰啲人嚟噶，所以我成日隨身都帶住潤唇膏噶。 咁我試下養成呢個習慣 先。你養成個習慣係好啲噶。 咁你又啱。 咁啊係，你唔好話人啊，莫莉姐，你要改嘅重多啊。 唔係，但係佢覺得啱嘅，即係加上而家成日戴住口罩咧，你完全唔即係冇嗰動力。除口罩嘛，就少咗。 我有噶， 少咗飲水。 我為咗靚咧，我會有動力除口罩、補唇膏啦、飲油啦、飲水啦，我全部都做齊。 不過係啊，戴咗口罩之後，我真係少飲水。以前飲得多 啲。我唔係㗎，我一定都要飲㗎。我逼自己除口罩有幾難啫？唔好咁懶啊！點解你哋咁懶嘅？除個口罩都懶。 唔係啊，因為硬係感覺上面好似唔好暴露咁多。係 啊，好驚啊嘛！喺街道又 冇 意思喎。 咁驚你又唔好去睇戲啦。 同埋水咧，我硬係又覺得咧，自己好似喺屋企煲嗰啲咧。咁我又唔想 成日自己带住个壶出街咯。 我就已经带住，我就系悭住饮，我唔想咁快饮晒，因为我又唔想喺超级市场或者便利店买，跟又有个胶樽，我尽量就唔想嘅。 咁你自己带出街咯。 自己已经尽量带嘅，但就连个樽都悭住。 带大樽啲啦。 喂，同埋咧，你有冇谂过带嗰啲诶焗下嗰啲咩红枣薏米啊嗰啲？ 系咯， 嗰啲红豆水 最简单啦，柠檬蜜糖啦。 系咯， 诶，其实我屋企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点心嘢，但我从来都冇咁整过。 系咯， 喂，不如我哋一三五我焗，二四你焗，跟住互相焗俾大家， 焗下啲花旗参水啊，咁都 好 啊嘛。好 似有啲动力，因为焗俾自己饮咧，多数都会懒嘅嘛。但系话诶，焗完之后要分俾人哋饮咧，就 我唔会噶，我对自己系好好噶，我整咩俾自己我都唔懒。我特別好心機嘅，整俾自己。 我反而覺得，如果要同人哋分享嘅話，就會花啲時間焗下。 咁唔係嘅，你真係點解你哋咁對自己咁差嘅？ 唔係，其實我都對自己好嘅。我買好貴嘅護膚品俾自己嘅， 你啱唔啱啫嘛？ 想约他，思想他，便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加，单剔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无意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深切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离线，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加，单剔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无意将我消失。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亲切慰。 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太靠我，说句再见全面离线。想约他，私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等他回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凌晨在尖沙咀揸车期间，被一名揸电单车的男子开枪射击，事主负伤，自行揸车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事件和黑社会纠纷有关，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说45岁事主揸车途经柯士甸道和广东道附近被枪击，空逃之后逃去。警方其后在现场检获一粒9毫米的弹壳。警方表示45岁事主报称伤人，案发之后自行揸车前往医院途中，在佐敦道白家士街附近先后撞到三部的士。一名男子前日遇劫，损失超过160万元财物，包括一只价值150万元的手表。警方先后拘捕两名怀疑涉案男子，并起回手表，不排除拘捕更多人。警方话，事主前日清晨在土瓜湾落山道准备攞车期间，被几名男子截停，指佢欠债70万元，挟持事主上一部私家车带往油麻地一间餐厅，期间有人以斧头威吓，抢走事主的手表和现金等财物，之后分别乘坐两部私家车逃走。警方在调查之后锁定两部涉案的车辆和人士的身份，寻日和今日在尖沙咀拘捕两名报称无业的本地男子，在其中一部车上检获怀疑是事主的手表。一名25岁诊所登记护士涉嫌将一名求诊警员的个人资料上载社交媒体，去年8月26日被捕。他今日被落案，控告目的在于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诚实获益而取用电脑，以及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个人资料的罪名。今个月22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提醒市民，高等法院已经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地披露警务人员及其家人的个人资料，以及禁止任何人在网上平台发布或转发任何促进、鼓励或煽动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言论，违反的人士有机会干犯藐视法庭罪。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抗疫表彰大会时表示，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中共领导显著优势，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定能从容面对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承认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并发扬斗争精神，各国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反对自私自利、嫁祸他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637点，跌4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5点，跌7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97，瑞士法郎0.917，加元1.318，人民幣6.849，英磅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55美元，卖出1928.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多年终于由佢亲自解开空肚食早餐嘅谜团。 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 Leon 话早餐咧就系一日嘅开始嚟嘅，新歌 MV 当中咧佢就以煮早餐俾家人，比喻为家人注入一日嘅能量。提到自己曾经讲过嘅空肚食早餐咧，原来 Leon 嘅意思系话食早餐前。大家记得饮杯暖水先啦。 由我心爱的迷惘是不必颤抖。 作曲 V5 填词有 Siri， 监制系 Mark Lui。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黎明全入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30多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係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係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諗係全城嘅市民同医护亦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11:30嘅新聞之後翻到嚟，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 冇錯，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咧，個十個會令你變醜嘅壞習慣。咁第五個咧，佢就話咧，千祈唔好用啲過熱嘅水洗面，因為過熱嘅水洗面咧就會令到你皮膚更加粗糙同埋會乾嘅。咁啊話一定啲水千祈唔好熱過你個體温，即係要係37度以下啦。即係凍水或者温水就係最好嘅。 哇！冬天真係好難頂嘅咧。 温水 OK 啊，我冬天都用凍水。洗面噶我 唔得噶，冬天嘅时候就会一掂到啲手，哇，好冻啊咁样。 我都用冻水，因为咧好记得中学嘅时候有个老师咧，佢好引以为荣，就系佢咧咁系真嘅，佢块面嘅皮肤系好靓嘅，好白净，零毛孔。咁佢就同我哋讲，佢话我咧由细到大都系用冻水洗面噶。如果你好似好想我咁咧，你哋唔好用热水洗面啊。 系啊，因为热水会开咗你啲毛孔，但系冻水帮你收缩翻啊嘛。 系啊， 所以我冲凉咪开到好热。 熱嘅，啡花沙士，我盡量唔啡塊面㗎。係 啊，呢、這個反而係沖涼比較麻煩啲咯，避開。 要避開咯，唔啡塊面咯。係啊，咁呢個大家要記住咯。 我聽過人哋講話洗頭都係咯，唔、 啊、 可以用太熱嘅水， 係 啊, 啊, 啊, 啊，因為會整傷自己啲頭嘅毛囊。 係、啊、因為太熱，好多人咧真係中意用啲出曬煙嘅水㗎嘛，好易燙傷自己㗎、啊。 但又有啲舒服嘅嗰、那個熱嘅感覺。 係、啊啊啊，我覺得佢就話洗面盡量唔好超過人體嘅體温就最好啦、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嗯、我覺得你怕凍咪用温水咯，三十零度都唔會太凍啦。 OK 啊， 係咯，係咯。咁就另外啦，第六啦，又係摸呢啲壞習慣咧。 嚇、啊，咁你 就係唔好用手摺暗瘡啊。 哦， 係啊，經常性 嘅。用手用 咩啊？其實摺暗瘡咧，佢唔好摺暗瘡啦。其實暗瘡真係唔好摺嘅。我從來都唔摺暗瘡㗎。 但白色點？ 白色一定要摺 㗎。 我從來都唔摺嘅暗瘡，因為你一摺你好容易摺損佢，又會感染細菌，又好容易發炎，係又會流啦。其實要忍得手，你唔好理佢啦，等佢自己謝㗎。 咁不過而家嗰啲咧，用暗瘡貼又真係好咗好多。我以前就多數都會等到佢即係好似莫你講有白色一粒龍頭大佬嘅時候先至摺佢。 其實佢摺你唔摺佢，佢一謝嘅時候嗰粒龍頭自己會消失㗎嘛。係 啊，而家用咗暗瘡貼會好啲。 係啊，等於你個傷口結焦嗰時候，你唔搣佢啲個焦，自己會甩嘅一樣咁嘅道理啫嘛。你有啲人忍唔住又會搣傷口啲焦噶嘛。 係啊，係咯。同埋你擠唔清咧，跟住又再整多次， 係。仲衰嘅，同埋會留咗疤痕先唔抵啊嘛。所以擠暗瘡我真係見係人都擠嘅，尤其是唔熟嗰時候已經夾硬擠， 咁 擠到損曬流血。係啊，其實你唔理佢咧，佢自己會好噶嘛。係 俾啲時間， 俾啲時間唔好忍得手咯。我覺得 好啦，我會俾時間佢噶啦，希望嗰粒大媽瘡快啲冇事。 你有冇暗瘡貼啊？ 我有啊，係 咯 係 咯 係 咯。 但係因為呢啲，我成日覺得即係已經冇用啦，因為太大嘅範圍啦。 唔係㗎，佢就算大咧，佢都會吸咗你嗰啲 膿啊嘛， 會抽乾。 佢真係有粒白色嘢㗎嘛，見到個貼紙之後。係 啊係啊，我覺得好有用啊，其實都 係喎，係啊。咁但係我覺嗱，佢第七個咧，依、這個我覺得就都唔係太成立嘅。咁啊，佢就話敷面膜時間過長，咁我覺得敷面膜時間。过长最多令你皮肤唔好，唔会令你变丑嘅、啊。我觉得呢个又唔系好 make sense。系人都知敷面膜唔好敷太耐噶啦，十五分钟、廿分钟就要搣噶啦，系咯。咁我觉得呢个唔 系 好成立咯。 不过唔系噶，有啲人咧都会觉得咧，哇！我买咗个 mask 翻嚟，即系尤其是可能系啲我妈呢啲啦，即系姨辈嗰啲就 冇晒，用到去尽，佢干咗我先搣。 系啦，佢哋又冇谂过就系头先咧话斋会反而吸干翻啲皮 肤。其实真系够时间，唔好理佢乾唔乾，你都要搣咗佢咯。 系 啊， 但 系 好笑噶，佢哋有阵时咧又会咧攞嗰啲咧要敷过夜嗰啲，咪有啲膏状嘅 mask， 就话夜晚瞓觉 系啊 ，sleeping mask 啊嘛，我都有啊。 但系佢哋又唔会喎、 啊。但系呢啲好辛苦、啊嗯，因为头先先讲完我哋侧睡啊嘛，咁啊黐到成个枕头都系咯， 系噶、 啊， 系咯、 啊，我唔得噶， 我通常会搽咗 sleeping mask， 我当去 cream 咁搽咗，即系你晚霜咁样搽住。我搽完之后，我会等一阵咯。 哦，即系唔即刻瞓。 唔好即刻躝上床試，或者上咗床，我可能睇陣書咧，我未打側噶嘛，我會攤喺度睇書嗰時候，咪等佢乾一乾先咯。係啊，咁其實你嗨咗都係嗨落枕頭套啫，咪換枕袋咯。 但 係 好唔舒服， 有幾污糟嘅咧。其實唔係好快乾嘅啫，嗰啲 sleeping mask 都你同你搽 cream 一樣啫嘛。 佢好似你唔覺得好似好厚，有啲嘢好痕咁樣咩？ 我又唔覺喎，可能我好慣做呢啲嘢咯。係啊， 因為咧我有一個eye mask 咧，佢話都可以即係好似啫喱咁樣。黐住咧，你瞓覺都得嘅咁啊，咁我覺得其實嗰個都幾有用嘅，咁我就諗住啊，如果佢可以瞓覺敷咁耐啊，咁第二朝肯定黑眼圈都平曬啦咁樣。但我永遠咧都係瞓下覺嘅時候，自己會搣咗佢， 係， 即係我會覺得好痕，或者好似硬係有嚿嘢喺度咁 咯。我頭先咪講咧，我話我咧夜晚嘅時候咧特別搽得厚，即係平時我都已經搽到靚啦塊面，咁我夜晚特別輕 其實 你 我咧係偏多油嘅人，可能你唔使咁重手嘅搽。 你係油性皮膚。 我其實 是 混合性啊，因為我一係就好乾嘅，咁所以我夜晚啲人成日都話啊開冷氣，咁我就再搽到好厚啦，就令 乜夜晚瞓覺冇所謂啊，我覺得 係啦。咁我會點咧？我就會鋪兩張嘅紙巾啊。跟住之後鋪喺個牀嗰，即係鋪喺枕頭嗰度，跟住我先瞓落去咯。因為連啲 cream 我都已經覺得自己搭住咗，好似敷咗 mask 咁樣。 你係多到已經冇吸收咯，咪喺曬面度 求太多啦，變咗。 我查得少，我又覺得佢好似好唔夠。 你係你自己心理作用啫。係 啊，我心理作用嘅，我都承認。因為有陣時我試過薄薄一層啦，咁 做你生意幾好，唔好快用完。 所以我買啲好貴、好大盎嗰啲咧，跟住之後咧， 貴嘅大盎有幾貴啊？通常啲貴嘢，通常啲貴嘢冇咁大盎嘅喎，係咯，你嗰啲 value pack 嚟嘅喎。 跟住可能到嗰啲五點幾啊嗰啲嘅時候咧，跟住之後就一起身嘅時候就會好乾，即係如果我越搽得薄嘅話，跟住我五點幾起身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塊面好乾，我又大。 同埋你有冇諗過可能你身體裏邊缺水，唔係皮膚缺水咧？ 但係好奇怪嘅就我已經瘋狂飲水㗎啦，所以我都。 你瘋狂飲水都要吸收到先得噶嘛？有陣時身體可能唔好吸收唔到啲水分都幫唔到。 我都覺得我係直飲直去嗰啲人嚟。 同埋咧，我諗可能除咗淨係水咧，即係好似頭先咁講，我又要拗翻你啦。即係可能即係要焗啲咧，嗰啲滋潤啲嘅水，即係唔係齋水，可能即係要飲翻啲潤嘅，可能有 杞子啊， 或者有啲冰糖啊。 女性好多時啲身體好多時要調理啊，啲內臟五臟六腑你冇調理，你吸收唔到你飲落去嘅水或者飲落去嘅。吃落去嘅營養啊， 啊咁呢個啱喎，我好耐冇睇過中醫啊， 係啊，所以都要調理一下噶，係咯，咁你上網都有好多教你點樣調理身體噶嘛，係咯，咁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咩洗面後用毛巾擦面，叫人唔好 啊，呢個我都聽過， 呢個係噶，我都覺得係， 我放心啦，我屋企冇毛巾 嚇。 我唔用毛巾， 你攞紙巾噶？你沖涼咁點？ 沖涼咧？ 唔係咁樣帶毛巾就 即 係 洗面就冇毛巾， 洗面冇洗手都冇啊。 係， 抹係我 佢就因為毛巾咧個比較粗糙啊，個質感就好容易抹傷塊面，抹傷啲皮膚咯。咁呢個我都知嘅。 好容易有細菌積藏。係 啊，因為你幾日用一條咁，跟住就會藏細菌，因為潮濕。係 啊， 係啊。 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个你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 Tell you 啱听过系林家谦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特伦斯梦游仙境》。好啦，翻到嚟啦，一首歌之后， 咁头先讲下我哋话用毛巾擦面咧，其实大家都不论你用纸用毛巾用咩都好啦，洗完面咧都要提提大家唔好用力捽啊，系要用印嘅方法，印干啲水，唔好大力去扯块面嘅，咁啊先可以保持到块面嘅皮肤紧致，同埋唔会扯松佢咯。咁即系扯松咗，你真系会变丑，呢个系事实嚟嘅。 翻唔到转头添， 翻唔到转头系啊！ 你用咩任何机器都翻唔到啦。 除非整容咯，咁啊整容咪帮到你咯，但唔系个个会去整容噶嘛？ 你边有咁多钱？ 你自己仲要承受风险咧？你有钱唔代表冇风险噶。 系啊，你今次做得好，你唔代表你下一次你完咗嘅时候，你再要做嘅时候就会系冇事噶。 冇错啦。咁啊，第九个你估系咩啊？就系话唔好成日坐，坐得多就会屁股塌。坐姿唔好又会话腰骨脊椎，所以咧成日坐咧对身体都唔好嘅，得闲要行多啲。一坐坐下，你个肚又会趌出嚟啦，屁股又会塌啦，个人又会肥啦，咁所以就会变丑。咁呢个我觉得我同意嘅。 系，同埋尤其是系食完饭之后咯，因为好多人一食完饭之后就塌喺 sofa 睇电视噶啦嘛。但系呢个我觉得系黄金嘅时机嚟嘅，即系最好，即系你平时坐都算啦，譬如你做嘢嗰啲，但系你食完嘢最好真系唔好即刻坐。 唔好即刻坐。坐同埋攤喺度啊！ 因為我有聽過話，我唔記得係有個朋友去睇完醫生啊。總之醫生就叫佢食完飯之後咧就keep 住散步，即係唔需要係運，唔需要劇烈運動。 或者唔好坐，企喺度都好過坐。係 啦，即係可能行十分鐘啊，慢行十五分鐘啊咁樣。咁跟住佢好似連續做咗兩個禮拜之後咧，佢有啲指數係好咗，真係。 同埋真係冇咁易長胖嘅， 係 咯。係啊，同埋坐喺度咧，其實原來啲專家話俾我聽咧，真係翹腳係對身體唔好嘅。 呢個我都聽過。 其實只腳要平放成九十度角，好似頭先我咁講，後面擺得到一個拳頭，咁就啱啱好啦。 我好衰嘅，我到而家都仲會成日翹腳嘅，但係咧，我會 全世界人都就翹腳㗎，發覺係啊，翹完左又翹右。 係啊，但係所以我 balance 翻都好啲。 係啊，但其實係另一個隻。椎會受好大壓 力㗎，同埋會彎㗎，因為你翹住一隻腳啊嘛。但係咧，我而家咧，所以咧，成日咧有陣時都會翹嘅。但係我好快咧，我就 我成日提自己咯。 係，我好快就會即刻坐翻好，因為我就覺得啊，好啦，你翹完啦，你翹少少， 其實原來 過下癮就算啦。 咁樣坐直都好舒服㗎。係，你試下，唔係好辛苦㗎咋。 係衰就衰在，因為你坐耐咗之後咧，你又好想喐下個屁股啊。 佢話其實你坐耐咗，起身行下拉下筋係好㗎，反而。 嗯、Kitty 咪會咯， 係啊， 我衰嘅，我就係真係會食完就真係就坐喺度嘅人嚟嘅，係、 啊，我會逼自己企起身咯，就揈下手， 我都會行下咯。 而家發現揈手， 甩手操， 發現揈手是王道，我哋三個咪 係啊！我原來個專家話得揈手係好嘅，對個肺又好㗎。我哋唔做運動呢啲人，咁我咪成日喺屋企揈咯，唔怪之啲老人家成日都做甩手操啦，係喎、 啊。所以而家就算唔係老人家都好，大家都得閒揈下手，甩下手。好有用啊！ 系咁、哦、第十个咧，我觉得呢个又系啱嘅，我同意嘅，就系唔好嚼香口胶。 哦， 系啊，因为嚼香口胶咧就要注意啦，你长时间咧就会令到你个咀嚼肌变大啊，最终就影响你个面型啦，就变咗咧你就块面就越嚟越方，越嚟越大啦。 嗯， 所以呢度咧个两嚿咀嚼肌咧，你成日嚼运动去咧，佢就会变咗肌肉咧就会好大咗，块面就唔细啦。 系， 咁就会变丑啦。 有啲人成日话嚼香口胶系减肥噶嘛？你信 乜鬼？我唔信啦，梗系人都知嚼得香口胶多，块面呢个两边嗰个位会阔啦。 你 train up 咗嗰嚿肌肉啊， 系啊，所以有啲运动系啲专家会教你做啲口部运动咧，放松翻嗰个肌肉咧，啲面真系会细啲嘅。 吓，有咩方法可以放松个口部肌肉啊？ 系啊，因为你呢嚿肌肉实咗啊嘛，你要有啲。動作咧，或者有啲運動咧，喺你個口度做咧，咁佢就要專家教你啦。我唔識啊，咁就可以令呢個肌肉放鬆翻啲，咁你塊面就會冇咁方，冇咁大咯。 所以其實好矛盾嘅，有啲人又想塊面呢度有啲肌肉可以望落，又話瘦啲，又唔知結實啲，冇咁拋定唔知冇咁鬆平平。但係有啲 佢啲 model 咩係凹噶嘛，兩邊 係啦，有啲又會覺得話唔好借口搞。咁早排咧，早幾年咪有一個咧足球明星啊，跟住咪話咬住嚿嘢喺度揈下揈下喺度練個肌肉嘅。你哋又覺得嗰個得唔得啊？ 我覺得你練咗個肌肉出嚟，佢實咗咪會大咯。我又唔相信喎，佢練牙力就話啫。 但係練牙力嚟做咩？ 唔好咬嘢咬食嘢啊，夠力啲。 所以我嗰陣時一睇個睇嗰廣告嘅時候，真心諗嚇，你揾個咁勁嘅明星，即係球星去做呢個廣告，但係應該冇乜人買嘅喎，我都唔會買啦。點樣咬住？如果我咁樣咬住揈下揈下，我做咩唔咬喺度膠咧？ 人哋打 Botox 都係放鬆你嚿肌肉，等你啲毛紋啫嘛，係咪先？咁你點解會整啲肌肉整實佢咧？ 係咪啊？嗰陣時好快就冇咗呢個廣告。 係咯， 賣咩啊？呢個廣告 你話咬住咩練？啲肌肉咧咬住嚿嘢，跟揈下揈下揈下揈下嗰個廣告啊！ 我即係佢係賣嗰嚿儀器啊！ 係啊，一個好似細嘅啞鈴就俾你咬住，中間有兩嚿嘢，跟住揈下揈下嘅咯。係啊，係嗰個好勁嘅 球星做㗎。我覺得面部肌肉都係要鍛鍊嘅。 你講嘅時候，我 search 俾你。因為面部肌肉鍛鍊咗，令你塊面冇咁易鬆弛啊嘛。其實好多時你發覺啲虎紋出現啊，其實唔係個虎紋出現，係你因為個蘋果肌個位冧落嚟窄咗啲虎紋出嚟，所以塊面係要做運動嘅，幫啲肌肉。我覺得面部都有肌肉，但面部肌肉我哋除咗講嘢之外，其實係好少做運動噶嘛。所以我可能佢嗰個係咪幫塊面做運動咧？唔出奇嘅。 同埋可能佢係男人係咪啊？ 同埋嗰個面嘅肌肉同個嘴咀肌係兩樣嘢嚟噶嘛？係咯，兩個唔同位置嚟噶嘛。 另外一個運動咧，我覺得係可以幫到手嘅咧，就係倒立啦。即係係啊，好多明星啊、model 嗰啲都話，即係每日即係靠牆，其實唔係好難嘅啫。佢即係。因為我哋成日都係企喺度嘛，所有血都係即係由上至下咁樣流啊嘛。係，我睇到啦。係 啊，佢就咬住中間 嗰 個 朗拿，邊個嚟？ 斯朗 嚟 嘅， 斯朗 係啊，係啊，呢個幾靚仔。 我講翻先嗰個倒立咧，因為佢能夠令到你嗰個血液循環，係咁又可以即係去翻 啲血又去翻個頭度啦，啲皮膚又會好啲。 係啊，同埋因為平時我哋即係嗰個地心吸力咧，即係咁樣向下啊嘛，咁你。调翻转咧，咁又好似会好啲、 哦。我觉得呢个都 make sense 嘅，系咯、有啲理据嘅，系 啊， 我觉得都可以试。 呢 个 可以试下。 但我觉得咧，呢度咁多都有啲，我觉得。啱嘅會令人變醜，有啲我就唔係好同意啦，係啦、但係我覺得你覺得點樣先覺得一個人最容易係醜呢？我覺得女仔 勤力嘅人咯。 唔勤力冇人知噶嘛， 格衰嘅人。 我覺得粗魯個女仔會覺得醜咯，同埋或者講嘢講粗口或者好粗魯個女仔咯。 我反而覺得 你幾靚個女仔開口咧，粗口爛舌咁，我覺得好核突咯。 我反而覺得上由心生，就係頭先 Kitty 話齋，你心地差嘅話咧，做乜嘢都好，都 係 會醜。 冇用 噶， 係啦，但係我咧你都係熱氣啫，又暗瘡，你係由裏邊發出嚟嘅暗瘡。 绝迹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亲母亲甩开辛酸，抗拒。 在听的是 Robert Van 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建议》。咁啊，头先我哋已经讲晒啦，一啲丑嘅，即系令到你丑嘅坏习惯。 茉莉占咗一大部分。 系啊，我会改噶啦。好啦，咁我哋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